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万境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来自于三夫的叶子啊。叶子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夫的叶子。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来说一说这样的一段时间里边特别适合做户外运动的时间里边哈，在北京最美的秋天啊，在这个秋季我们如何来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到户外去运动，去走一走。那我说这户外运动呢，不是说简简单单咱们去踢个足球、打个篮球哈，而是我们要进行户外徒步啊，有这个三天的小长假、五天的这个长假，咱们进山，哎，露营，带上我们的徒步装备，到山里边去感受一下我们美好的大自然。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首先要建立起我们户外徒步运动的安全意识啊，所以今天咱们来说一说户外运动的安全。周末啊，带上家人，带上朋友，咱们到户外去玩一玩。你就特别简单，就奔趟北京香山啊，你到爬香山，香山爬到顶再下来，其实正常我们大多数人一个小时啊，肯定是够用了，差不多啊，上去再下来一个小时。如果你上去突然就遇到大雨天气，或者遇到变天了，或者你体力不支了，或者说你就明显看到这个人就嘴唇就发紫了，就是缺糖了嘛，啊，忽然一下就不行了，你该怎么办？其实这是特别简单的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些常识。在户外运动当中，究竟什么样的装备是合适的，在什么样的天气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装备。那户外运动又分成很多，再细分的话，你比如说徒步也算户外运动，对吧？越野赛当然也算户外运动，滑雪也算户外运动，攀岩也算户外运动，就户外运动它都算户外运动， 很广泛， 非常广泛。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整个的这个户外运动大概的，我们不说具体某一个项目，而是说基本上特别简单，就是拿徒步啊这一项来说。那我如果我们要做户外徒步的话，我们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装备才算是合格的，在这期的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哈。再次欢迎叶子。叶子这个最近有出行的计划吗？ 有，会带那个同学们去那个玉渡山去露营活动。 露营。那到山里面你们准备的露营啊，带的装备都有哪些？其实咱可以说一说。 那就很多了。假如说露营活动的话，肯定是一个60升左右的装备，然后肯定会带一些背包、帐篷、睡袋，然后还有那个水。当然我们可能扎营的地方可能是靠近水源的地方，当然靠近水源的地方我们首先是要带那个净水器，为了那个我们饮用水的安全。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急救毯，有可能就是在爬山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摔伤呀，或者说会扭脚啊，会怎么样。然后还有会带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能量棒。 能量棒啊。 对，能量棒，就是一旦那个 补给嘛。 补给。对，还有当然永远我们在行就是在爬山的时候永远要多带一点水。对，以防就是备用的急救的水。是。然后还有那个就刚才说的那个急救毯也很关键。一旦那个受伤了，可能在等待救援的时候我们有急救毯裹在身上。对，然后还有那个急救口哨。急救口哨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还有最关键的是那个头灯。可能大家露营的时候可能头灯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的建议就是哪怕是一天的活动我也会带那个头灯的。有可能会迷路，因为就是在徒步的过程中它不确定因素很多，所以就有可能受伤呀，可能在等待救援的时候就永远是防着就备用着，可以不用，但是一旦用的话它可能会救你命的。 是。 对，因为有可能就是晚上的时候头灯一个是照亮照明，可能自己会温暖一点，不会那么害怕。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等待别人救援的时候，头灯在晚上照明的时候它会辨识度会很高。然后还有可能就是像露营的话，我会带一些刀，就多功能的一些刀。 刀具。 工具，因为有可能就是什么路段不好走啊，塌方啊，或者怎么样，我们会开路。 然后 是 对， 叶子，你看带了很多很多的装备啊，我估计肯定这会儿说还没说全 啊，没说全， 一切都是为了，其实一切都是为了应急，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是的是的，对对对， 该怎么办？那这些东西都要带着。 嗯， 你一边说，我突然回想起大概在十五，哇，那长了，2004年，你想这个多少年前？ 嗯、 应该是16、17年、17年前的事儿。 嗯嗯。 你刚才说一个应急一个头灯，我突然想起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我是跟着学校的一个户外徒步，当时是北航、 嗯、 啊，对，因为那会儿徒步就是航空航天大学经常会组织周末啊，就会徒步。我们一群校友呢，就是当时我是在那会儿上还叫广播学院， 嗯， 周末没事干，说咱加入到这个北航周末穿百花衫。 哦，百花山， 哎，的这个徒步的这个路线、 啊、 报名嘛，一个人交大概多少钱我忘了，不多啊， 100块钱左右， 差不多，不多啊， 是的， 在那个当时应该是在惠新东街还是西街那个地方， 那个地铁口集合， 集合，当然应该还有对外经贸大学的等等，是很多大学都是学生啊， 啊， 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就是。发这个装备的时候，就是露营包嘛，每个人发一个，然后都是借用的，里面有帐篷啊，有睡袋啊等等，其他的吃的喝的你们自己准备。 是的， 有向导啊带着去。那第一天是什么样？第一天基本上就是安排是一大早出发，那个车呢有一辆中巴车给我们拉到那个下车的地点，下车地点徒步，大概走到露营点是在下午3点左右，3点左右就开始在露营地方就露营了嘛，露完营之后哎一晚上啊。第二天早上再出发，第二天是从百花山那边穿出来，大概是这样一个路线。 嗯， 就遇到一什么事儿呢？所以你看，很多事儿啊，是你是不可控的， 是的， 就一切的户外运动你都不可控。刚你说那头灯，咱就聊天啊，就说我们在做户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周全，而且要有经验。早上出发，这个在惠新东街那儿集合，这都没问题，我们就巴拉巴上车了。开着开着车坏了 啊！ 我一点不夸张，车坏了，这个中巴车坏了，而且坏呢，它没有坏在一出发，也没有坏在马上到终点，到那个下车点，正好是坏在应该是出了大概5环走到村里边的那个路，这个车坏了。对，那一车的，你想一车的人嘛，一车都是学生去露营，怎么办？就等。等啊等等等等什么呢？那个车呢就呼叫另外一辆车呢，你想那会儿中巴车也没有什么救援、 哦、 就是来修啊，那说怎么办呢？说咱也没有另外一辆车换，就只能等，等着师傅来修，这就过去几个小时了。 是的， 也就是说后来那个车修好了，我们下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哦，就是那时候到那个露营点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对， 所以那时候就需要夜行。 您听我说呀，结果就出现了摸黑前进的状况，所有人都除了向导有，其他所有人我们都是菜鸟了，第一次都没有带手电、 哦。 我那次是第一次长这么大，第一次真正意味到什么叫做伸手不见五指。我是伸出5根手指头贴了自己脸，真是看不见，真的真的。当时我还开玩笑说：“哎呀，这就叫伸手不见五指啊！”到山里边。一进山天就黑了，因为这山里面跟外面不一样，外面可能还是亮的，山里面就黑了。 是， 就黑。然后这会儿说怎么办呢？走不走呢？向导说还是要走到那个露营点，不然你没法露营，没地儿露营啊。那个地儿已经找好了。说同学们，这是同学们说咱们一列纵队前行，手拉手，就前一个人拉着后一个人的手，不然就丢了，你知道吗？ 是， 谁也看不见谁。说手拉手咱们一路前行，当时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状况。所以又回到刚才叶子你说的那个，其实你在户外的时候，你比如你是白天的事儿，你也可能遇到晚上的事儿。 确实是， 就是一切都是在瞬息万变当中，有一个细节它耽误了，后面全改变。 是的、 嗯、 所以就是不确定因素很多， 太多了。 对， 嗯。所以您说，就接着这个我说的十几年，突然想十几年前这么一个事儿，也印证了其实户外运动当中我们必须要哪怕多带你别少带。 是的是的，包括那个头灯的那个电池， 电池 我们也会备用一点的。 嗯， 对，都要多带。 是，这会儿我们又说到一个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哈、啊，就究竟户外装备啊，穿什么衣服呢？进山？ 要求还是就是贴身层，然后中间层，还有外层。贴身层就白天的话，我们以那个排汗为主。然后白天就是排汗的那个 T 恤，然后外面套一个皮肤衣或者速干衣就可以。但是那个早晚温差有点大，因为那个山里面嘛，再加上山里面那个气候小气候比较多，还有我们要带一个冲锋衣，冲锋裤，冲锋衣是必带的。 必带。 必带，对。因为一旦那个下雨的话，一朵乌云飘过来，马上就会下雨。下雨的话，就是，我们不带冲锋衣就会很容易会很冷。 所以这个雨情啊，所以又这会儿又问到叶子了。我们不针对某一个比赛，就是山里边的雨情可控吗？就是你看天气预报好使吗？ 不好使。看天气预报是不好使， 不好使， 但是现在那个我挪威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在那边留学，他说其实挪威那边他那个就是有实时监控，就下载那个叫JR 还是JU那个那个 APP， 它那个是实时监测，能监测到的。 全球的吗？ 它全球的。 哦， 我现在已经确认了，它全球，在国内也好，当然你都是英文的，英语要好一点会看的。它那个就是基本上像每个一个小时，它都会监测，它会知道未来天气情况。还有包括我们那个现在那个松拓表或者佳明表，它也会相对来说就是比我们那个天气预报相对来说就是更精准一些，就是未来天气情况。 所以就是说啊，山里面的天气真的是瞬息万变，它也不可控。 是的， 你现在别说我看，你别说天气预报了，别说我现在看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走势，就是你当天早上来看当天的天气，都未必是十分准确的，而且进到山里面就会。老说你看，我们经常去玩户外或玩越野的都知道，叫山里小气候。这种 小 气候就是这个山头跟那个山头就完全不一样。那山头大太阳，这边下雨了。 是我们也是2005年、2006年去那个小五台，白天天气特别好，半夜把我们帐篷下冰雹，然后我们连滚带爬的就下来了，都不敢。 是吧？ 对，他说不准。 所以就是又说回到这个户外装备，这个衣服上啊，衣服上冲锋衣是在户外运动徒步啊，这比赛不说了，比赛有比赛的要求啊，就户外穿越徒步当中必备的一个东西。 是的， 那冲锋衣是不是也分级别啊？这个大家就 那肯定 就一说深，大家就不理解了啊。冲锋衣呢，明白了，我们再说冲锋衣分级别，你知道吗？大家就不知道了。 当然知道，冲锋衣它有防那个大到暴雨的。然后还有防那个小到中雨的，它那级别都不一样，还有它的厚薄程度它都不一样。比如说像夏天的话，我们都特别建议带一些轻薄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就是完全防大到暴雨都没问题，现在的技术都没问题。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早晚非常冷，或者说你一下雨的时候，还有或者刮风，那个保温层那也是很关键。对，就一般的咱们带的就是抓绒啊，然后还有或者是 P 棉啊或者 C 棉，我现在非常喜欢的就是那个 P 棉或者 C 棉，它既有防小雨防风的功能，然后除非大雨我可能会把冲锋衣拿出来啊，就稍微冷一点刮点风我就会带那个 P 棉或者 C 棉就可以。 它是保中层是吗？ 它是中层，然后同时有兼顾着小外层。就是 可以做成这样了是吧？ 那 它外面还有那个防风的这种功能是吗？ 它有防风的功能，而且防小雨小到中雨的功能，而最关键的是它现在这个高科技达到，就是即使你下雨了湿了，它保暖也是不错的，保暖也是可以的。 是吧？ 对，这个是我是特别体验过的。所以我最近而它压缩性很强，它像羽绒一样压缩性非常强，但它同时羽绒呢就是它压缩性很强，保暖也可以，但羽绒是怕水的，一旦 羽绒打湿它就不保暖了， 对，遇水就湿了。 对， 所以我现在到哪里都很喜欢用这个。然后我以前没有这个 C 棉或者 P 棉的时候，我喜欢用那个 Polartec 的那个抓绒。Polartec 很轻很柔软，但是它同时它容易打透。然后收起来体积还稍微有点大， 对， 但同时也很保暖。 是，现在就是科技越来越做得越发达，对于户外装备来说也越来越精进。原来我们都是抓绒嘛，抓绒就是中间层保暖层，但抓绒之后它不防风，风一吹马上透。 是的， 所以在抓绒外面一定要配一个外层，外层就是我们说抗风的，不管是冲锋衣也好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软壳也好。 对， 现在做着做着就是 就是几合一了，多合一， 对，多功能， 对，多功能，既可以抗风，同时又兼备保暖的这个功能， 对， 还 防点小雨， 还防小雨，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选户外装备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什么贵什么好，或者说哎什么这个效果最好的，比如说你看你给我拿这个怎么说呢，保暖性能最好的，防风效果最好的给我，不是。其实真正的户外运动的这个玩家，他一定是根据你去的地方的不一样， 对， 选择带的装备， 选择的装备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像六月份，可能我们更侧重于排汗，然后早晚更侧重于那个保暖，然后还有防风防雨什么。但是假如说那个这是夏天，假如冬天的话，我们运动的话，那可能就是贴身层的话，就是保暖排汗。 嗯。 对，当然保暖排汗也是跟您参加什么运动有关系，是越野跑呢还是徒步。 对， 那越野跑的话可能保暖排汗就是排汗占的比例更大一些，在保暖。但是徒步的话，它因为剧烈运动没那么大，可能就更侧重于保暖排汗。 对，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根据自己的运动项目，根据这个运动项目当中的运动距离、运动强度， 是 来选择不同的装备。所以你看，你看到那个户外店啊，哇，这个琳琅满目，这么大面积，我去过欧洲的那个户外店，好几层，你知道吗？三四层，这么大的户外店都卖什么，用得着吗？后来你会细细一想，其实户外这个空间太大了，其实每一项你仔细研究都能研究成。四季不同，然后海拔高低不同，运动强度不同，针对于这项运动的不同装备。 是的，对，包括那个我们去的某个地方，就是比如说强度不一样的话，你穿的鞋的大小也不一样。然后你的自身强度，就是自身的能力，哎，你跑得快的，那你选择的鞋也不一样，你跑得一般的或者徒步一般的，它就是。它都不一样， 它都不一样。 它的装备包括你去的地方，还地形怎么样？甚至我们有的地方地形比较陡一些，我们会带绳子出去，绳索有可能会岩浆，就简易的。 嚯，还要岩浆？那岩浆还要戴头盔，还得戴手套 啊？是， 是，这一整套的东西。 对，有的地方不好过去，那还是需要这样。然后现在还出现一个神器。因为夏天可能会过水的比较多嘛，就穿越会过水，然后有可能会湿脚，有可能会湿身。但现在湿脚的话，问题解决了，就你的鞋可以不防水，但你袜子是可以防水的。 有防水袜了，现在都 有防水袜，而且呢，它的那个袜子是透气率75%， 还透气还防水。 对，防水袜，然后还防就是防那个沙石、防石头啊、石子啊什么。对， 啊、哦，好久不逛户外店了，真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真是没有来得及再关注啊，这些国内外的高科技的户外产品的发展的情况， 是 每天可能都在变化，都有防水袜了。 对对对， 原来你知道我们防水怎么做？套塑料袋就是穿两层袜子，就是里边一层袜子，外边套一层塑料袋，然后再穿一层袜子。 哇， 你这样的话不中间有一个隔水层吗？ 对， 但是它就不透气了，就会很闷， 很闷，而且会磨脚。 这磨脚还好，反正你就。你知道这个方法是谁教的吗？是原来我们在2016、2017年的时候一起跑比赛，陈鹏斌 啊、 哦， 陈鹏斌啊， 陈鹏斌呢？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方法防止那个就是脚湿，然后磨脚？他说他去跑那个什么100天，什么100个什么马拉松的时候，大概是就是经常会遇到下雨天气，他就这么干，然后穿一层袜子，外边套一个塑料袋，然后再穿一层袜子，再穿鞋大一码，这样的话水呢就不会完全进来了。 是的。 你想这5年前还用这种方法呢，现在就一个防水袜全解决了。 是啊， 而且现在这个户外鞋我看出的都是防水的，很多那个新款的户外的这种叫越野跑鞋，都是防水的。哦，我觉得这都挺好。 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户外的鞋防水，就是越野跑鞋，它一方面防水，但同时有些那个跑得快的选手，他就觉得因为它防水相对就是透气就没那么好，所以它就是还是希望那个脚舒服一点，然后它就穿那个不防水的越野跑鞋，当然精英选手啊，然后那个因为小气候多嘛，然后穿一个 备用一个防水袜子。 防水袜。 对，一旦快下雨了，赶紧把防水袜穿起来。 嗯， 对。 是。人说湿就湿呗，湿了又怎么样呢？大家呢可能问这个问题呢，你可能没有湿过跑啊，湿脚跑之后就容易起水泡。 是的。 很磨啊，很磨。有空间有逛呢，一个是起水泡，另外一个脚泡在里边确实容易发胀。这都 是 问题，所以希望在户外运动当中，我们叫户外运动非常重要一点叫保持干燥， 是保持干爽 干 燥、干 爽，你的身体一定是干爽的、一旦说你身体是湿的，一阵小风吹来立刻就冷飕飕 一个冷飕飕，在那个我们平原还好一些、在高海拔稍微高海拔会引起那高反，这样的话会很危险，引起那个肺水肿之类的。 都不说那么夸张的，你都别说高海拔，就拿北京来说，你爬个香山，红螺寺，这都太简单的景区啊，这是这景纯景区啊，老少皆宜的地儿。你在山下往山上爬，其实就那么几百个台阶，可能也就那样了，你肯定会出汗。 对， 你到山顶上，你站一分钟试试， 风一吹， 对，你就站一分钟，你试试。立刻身体就不行了， 是 因为你身体是湿的，你的身体湿了之后风一吹它加速你体温的流失，而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对， 别觉得说我是风一吹不就干了吗不可能，风一吹不仅干不了啊，你就被吹懵了、 对，这个就是那个风寒效应。像夏天就是像那个我们穿那个棉质的衣服，它吸汗不排汗，就是永远是粘在身上贴在身上。然后像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爬红螺寺那个就爬山的时候也是排汗的衣服，就是到山顶它风一吹就凉飕飕的。但还有一个神器，就是它也是排汗，然后呢风一吹它还保护你保暖。一个是那个压缩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羊毛， 羊毛， 对， 美利诺羊毛是吧？这几年流行的是羊毛吗？ 对啊，美利诺羊毛是算是目前比较好的、比较好的一种。然后美利诺羊毛它就是恒温，就是你再怎么热或者再怎么凉，它永远是保证您身体很舒适很干爽。 对，所以说这会儿呢，就是有的时候老话说的还是有道理，老人说哈、就一旦运动啊，别摘帽子。 是 你戴帽别摘帽子感冒啊，你小孩就不听啊，都热把帽子一摘特别爽。为什么？其实你头发已完全打湿的时候，你一摘帽子只要一阵小风吹过啊，马上带走你头部的这个热量和你大量的这个体温，立刻就感冒啊。你身体如果那还是算好的，如果你还在那种苛刻的条件之下，就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情况出现、 是的 湿温啊干嘛呀、所以说回到湿温这件事儿，这个就是我们说到装备，然后说到这个危险的这个湿温这个事儿。湿温不是在冬天才有的， 夏天也会有。 对，就是好多人说湿温，那不是冬天冷才会湿温吗？不是，其实我遇到过湿温这个发生情况比较多的，叫做温差或者气温的这个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最容易出现湿温。 是的， 白天热，晚上冷。最容易出现湿温。 对， 又说回到这个比赛啊，当然不是特别愿意提，但没关系。这个调查组现在已经进驻。我说另外一个比赛，2017年北京的 TNF 啊 ，North Face 啊 ，North Face， 2017年北京 TNF， 凌晨1点钟，我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是在 CP 5，在凤凰岭，说孙杨你睡了吗？他知道我肯定没睡，所以给我打电话啊。因为那会儿好像刚刚有一个50公里的一个出发，我说没有啊，刚出完。说你能到 CP 6接一下我吗？我湿温了。 哦，那个。 我说你旁边没有志愿者或者没有那个 CP 点吗？说 CP 点呢也要等，就是我就在 CP 点，也要等人来救援，等的过程不知道有多长时间。 是。 说已经湿温了。我说那你等着吧，我现在就去。我是从 CP 5开车到。CP6 是植物园植物园的那个地方，植物园。其实它徒步的就是越野赛的路线也就几公里吧，我估计6-7公里、7-8公里，具体我不记得。我开车开了1小时，因为它要绕嘛。你不车是过不去，你要从外面公路绕一大圈你才能兜过去。开了1小时。我到那口，我说我进不去了，因为有大铁栅栏拦在那个地方，我说我进不去，我说你现在来找我。就是从远方来了4个人，我有我那朋友，还有3个。我说怎么不是他自己，怎么4个人？ 四个人走过来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啊？就是我们都看过那个僵尸片儿电影啊，我不夸张啊，腿基本就是直 直的， 直了，四个人相拥着就这样过来，而且不说话，不说话。然后我就喊，我说那怎么着，也不就小声回答啊，师傅，我说这说都十分了，听说有人来有车接，就一起带回来了，说都十分了。四个人，那个天气是什么？就白天大太阳特别热那一天，那一年，哇，35-36度，特别特别的热。晚上一个温差一下，这些人刚刚过 CP 五，然后到 CP 六。上车之后，我说那我给你们带到 CP 五 ，CP 五有救护车停在 CP 五，它是一个大的一个补给站。四个人不说话，我也不敢说话呀。我通过那个后视镜往回头一看。这四个人啊，包括我那朋友，就是嘴唇都是紫的，然后在车里边，我打着暖风啊，还在哆嗦，而且说不出话，就是一句话说不出来，披着那个保温毯，路上没话一小时，我又开一小时啊，真是开小时，又回到 CP 五，一下车我就直接停到那个救护车的边上，一下车四个人就都上救护车了，人家说哎怎么样，是不是赶紧做相应的这个救护？到后来确实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就这个事情，我是救过失温的人。然后我知道那个当时他们的状态以及那天的情况，就回头要说到我们这期节目，不要认为天气冷才会失温。 是的，是的，永远要防患于未然。 对， 你可以不带，你可以 用 不上。 对， 但是你一旦用上，就会救你命。 没错。 是的，是的。 大夏天，大夏天咱们出去吧，这白天多热，35-36度，你也有可能会失温。 是的， 所以一定要带，只要是户外运动，这些东西我们就要带全，别怕沉，是吧？怎么我们又不是去得。哎，怎么说呢？这个话也不，我本来刚刚想，我们又不是站台选手，但现在想一想，其实站台选手也应该有所自我的这个保护。 是的，是的， 是吧？行吧，这样啊，我们这期超级铁团呢，说一说户外运动我们该带的这个装备，然后说一些故事哈、啊，说叶子说他的这个经历，我也说说我的故事。这样稍事休息，在接下来这个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请叶子继续来说一说，就一旦在户外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啊，以叶子之前徒步的经验啊，穿越经验，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是比较得当的方法哈、啊。也欢迎各位呢一会儿继续收听我们的界内界外，收听节目、回听节目都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三夫的叶子。叶子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子。 欢迎叶子啊，今天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户外运动的事儿啊。其实之前我们说了户外装备的事儿，咱们来说说这个户外运动当中界内界外这期节目呢，一旦遇到突发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去啊积极的应对， 是的， 是吧？那叶子，你在这么多年的户外穿越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危险的情况、突发的情况？跟我们来说一说曾经的一些经历啊，这是可以的。 哦，我遇到过，就有一次第一届那个盘山越野跑，我当时本来说是5-6公里，但是志愿者说5-6公里那个有补给，然后结果到了5-6公里补给没有，因为我当时就按照志愿者说的5-6公里补给的水和那个食物 带着准备的 、到了5-6公里那边还是个高山，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渴，又渴又累，然后大太阳特别晒，很晒很晒，但是好在我有那个小伙伴在一起，然后就爬，一直在爬，但特别特别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水有食物，然后当时可能太阳也特别大吧，又晒晕了，又特别渴，然后有一段时间就出现幻觉，就感觉明明旁边，后来我那个小伙伴说明明旁边就是悬崖，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墙，我就要扶，幸亏小伙伴及时拉了我一下，然后还有后面的那个收队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盘山越野跑强度还是挺大的，我是吃了一顿饭被一个朋友忽悠包了个50公里，然后没想到事后才知道他的完赛率很低，尤其是女生好像都不足10个 啊， 对，所以那次很惨，然后快速的让我就是，当时我不是那个出现幻觉了嘛，然后让我就是在旁边让我休息一会儿，然后也 大家都没有水了，然后就一点点蹭到那个补给点，到11、12公里才有补给点啊！当时我们那个崩溃确实很难忘，然后再加上继续往前走，刚开始前面那个路标还挺清晰的，后面的路标越来越远，然后当然也不是吐槽啊，又下雨，又下大雨，然后又迷路，然后各种的，幸亏带着头灯，然后有小伙伴就互相鼓励什么的。 哪年啊？那是？ 就是爬山越野跑第一届。 第一是哪一年？ 忘了，好像是一几年？ 一几年？ 14年、15年嘛左右。 还有好多七八年前了。 是的，是的。 嗯。 那一次确实那个印象挺大的，然后强度也特别大。后来一听收队的都是那个参加 UTMB 的选手， 收队是吧？ 收队都是大神们。然后回来那次，我的越野跑鞋也是按照平时的越野跑鞋准备的。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你的强度累计海拔越高，你选择的鞋要越大一点。回来以后，那个脚指甲盖儿顶掉了8个，然后后来我们老板给了我2000块钱买鞋的。 哦，老板鼓励一下，安慰一下哈。 是的，是的。 但其实这个经历也挺难忘，你想这都这么多年前的经历，还是历历在目。 还有一次我去那个墨脱，墨脱是2013年，然后也确实是生死墨脱，塌方泥石流，然后我们被困在里面2天。就是塌方泥石流，那也是真的是随时随地有可能会 塌方泥石流， 对， 出不来哈， 出不来。2013年的墨脱， 那求救也没有用吗？ 它里面没有信号， 没信号。 然后偶尔在客栈给卫星电话跟外面通了一下话，因为当时一般有3个队伍都困在里面。但我们大家还好，那个队伍里面相对来说我是有户外经验的，我也不是特别怕，但有些那个队友他都崩溃了。但是我当时组织，因为当时我们的领队嘛，我们的向导他稍微年轻一点，但是我们大家都互相帮助，大家都一起走出来了。 哎呀，所以其实户外只要是热爱户外、参与户外，多多少都有这些经历哈。 是的，是的。 当然我们说经历千万不要变成这个就是最后的一次这个经历，千万不要出现这个危险的这个事情。 对， 但是有经历就说明，在某些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啊。我说一个经历是我是2017年、2018年、2019年连续3年去跑香港100公里。 哦， 连续三年，2017、2018、2019 港百，哇，好牛啊！ 前2年都是顺利的完赛100公里，而且呢时间一样，就用时几乎是一样的。天气呢就都还好，但晚上确实是大雾，当然山上也有这个雨天，大风降雨，过那个大帽山的时候，那个真是横着到的那个雨，飞的雨。2019年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也是参加那个越野跑，我跑了50公里，在 CP5 的时候就退赛了，应该是54公里，那年改了一些路线，54公里的时候就退赛。我回想一下还挺庆幸的，就是在出发之前我就觉得我发烧了，就是那一年是有一点发烧，我是前一天从北京到香港坐的是红眼航班。 哦， 晚上空调又特别凉，你想是1月份的比赛，从北京出发，然后空调打得特别冷，香港那边又很热，这一个温差，北京冷那边热， 一下没适应过来。 对，又是红眼航班，晚上又没有休息好，第二天去领悟的时候我就觉得状态不对，就是有一点发烧啊。遗憾就是那个这种温差导致的免疫力下降的这种发烧，然后我就去药店买药，因为你想这么长的距离，从北京到香港又准备这么多的这个装备，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说退赛弃赛也是一种勇气，确实这样，因为你准备那么多的东西，那么远到那儿，你说我不比了有点可惜，所以还是想坚持一下，我就去药店买这个退烧药，人医生说你怎么样了，没问题，你吃药你应该没问题啊，说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比赛的时候就稍微恢复了一点点，早上6:30还是7点钟出发我忘了，6点多一跑出去，大概跑了10公里、20公里，我就发现不行了，就是，因为别人跟我聊天，我已经说不出话了，我只能低着头往前跑。当时我知道 那头很晕啊， 他就不是晕，就是你整个是虚的，身体状态是虚的， 那就不稳，对 啊， 那白天还好，你知道白 天晚上就非常难控制 了，你还能看见路。晚上如果你身体那种状态的话，你是无法完成的， 很危险，那个时候 很危险。那我是知道晚上跑后五十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我跑过两届了，所以我到了 CP5 之后我说我不跑了。到 CP5 是大概那年跑得非常快，因为我知道我只跑一半，我基本过了 CP2 CP3 我就定了，我到 CP5 我就退了，所以还跑得特别快，还不到十个小时，九个半小时就到五十四公里了。我就跟一起去的很多朋友我说我不跑了。我说你真的，你确定啊？你不再坚持一下了？还鼓励呢是吧？当然人也不知道我什么状况，我说我不行了，我发烧了啊。那说那发烧你别跑了。但是我现在回想，如果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可能会选择坚持。 是的， 因为我不知道后边是什么样，你不叫我们那句话，无知者无畏。 是的是的， 你不知道，你没有那个概念和经验，可能会选择继续。那一旦选择继续，你踏上这条路之后，很多未知的事情可能就要发生， 都说不准了， 这说不准了。 是的是的，那您这么说让我想起2018年我带了两个朋友去参加崇礼越野跑70公里、他们两个人也是第一次参加70公里的，就是长距离的越野跑、当时我记得崇礼越野跑，我看一个是好像有点受伤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晚上凌晨已经是10点11点左右了，他们都在坚持，其实还有5公里就到终点了。但我一路我看他们的状态不行，然后我一直在就希望他们退赛，其实我是可以完赛的，但我知道我要对他们两人负责。他们一旦有什么事我会很内疚的，会自责的。 对， 我一路一直在其实从五十公里开始我就一直在叫让他们退赛，他们就觉得5-6公里了，说爬也要爬到终点。就他们的那个意识状态，一个是有点受伤，另外一个呢就是就像您说的脚下有点发飘。而在那个60公里左右的时候，那因为我们都是带头的嘛，一直在往上爬，其实下面只要一不小心稍微那个脚不稳一点，有可能就滚下去，很危险，未知，就像您刚才说的，无知者无畏，很难想象会出现什么大的那个重大事故一样。所以我一直在跟他们推赛，然后我想方设法的跟外界联系，让他们家人跟他们说，然后跟那些别的朋友，我们一起去的朋友劝他们， 劝他们别比了。 最终是在65公里，成功的劝退他们退赛。后来这几年，其实尤其这一次，他们两个特别特别给我打电话，特别谢谢我。对，后来说真的不敢想象他们那个状态。到最后那5公里，大家也都知道，崇礼越野跑那后面那个绝望坡，特别陡。其实我真的是，相对来说，我说，哎呀，只要安全回来就好，我们以后更好的玩。 对，所以就说回到这个户外徒步啊，参加比赛等等这些是这个叫做常识性的一些知识。 懂得退赛是非常的 啊，这个其实你看哈，就是意思咱们来聊这个事儿。其实懂得退赛的前提是，首先你知道危险， 是， 所以这个是知识。如果你不知道危险，你不会退的。所以你看我们做户外，你看您徒步那么多年做户外，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越野跑的这个比赛，我知道越野跑跟城市路跑完全不一样。 是 城市路跑1公里跑得快的4分钟跑完了， 是是是， 跑得慢的8分钟你也完事了。 对， 山里边的1公里可不是4分钟8分钟的事儿。 是 山里边的1公里，如果赶上大上坡，再赶上天气不好的话，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是它， 都很正常。而且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一旦你出现任何的情况，它没有信号，它不可能时时有地方有信号的。 对，所以到这儿，我觉得这说到这儿，我们就把另外一个话题点拎出来。其实我们在徒步户外运动的过程当中，哈，就是一旦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我该怎么办？哈，就是通讯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经验，或者说怎么选择不到没有通讯的地方去？就是你知道跟外界失去联系这事儿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的，在这个时代，就首先我可能就是。我们甭管是参加任何运动，电源很关键，电源，然后还有就带充电宝，然后还有 GPS， 就一般的现在我们就会选择手表嘛，带 GPS。然后这次前两天又通过一个朋友，说那个实时监测天气情况的那个，那个也是很棒的。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建议大家就下载一个叫 APP 那个两步路户外助手，那个也是很棒，就是就是一旦出现没有信号的地方，我们要就当然有一个不能挪动的，另外一个移动，快速的移动寻找信号， 然后我们向外求救。对，当然同时就但是最好就是有两三个人在那个就受伤的人周围在陪伴他跟他说话，就是永远保持让他有信心，然后还有把他放到那个背风口，就让他保温，然后还有那个急救毯就是最好就不建议大家就直接披在身上，因为他有可能他一旦静止他会凉，所以建议就是把急救毯就穿过衣服就贴身。这样的话就隔绝了那个外面的空气，这样的话就保暖会更好。然后急救毯也， 就像穿在衣服里边，急救 穿在衣服里面，它会保暖效果更好。然后又避免万一有树枝啊或者刮大风会吹坏。然后还有就像刚才您说的，一定要把急救毯就是拧成一个就像那个帽子的一个状态一样，就戴在头上。这样的话又保暖，然后又防风。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是这个知识点一下又出来了。我确实之前我说实话我自己没有用到急救毯的这个这样的经历，但是我看到有朋友用的急救毯基本就是往上一披就完事， 往上一披，对，那样的其实效果 它漏风，其实你往上披的那个作用它没有达到，就像叶子刚才你说的急救毯应该是贴身，然后把衣服套在外边， 对， 这样让它贴身， 对，让它贴身，然后这样的话保暖效果更好。然后最好一个是把头部和那个肚子那边还有胸前这样的话 核心位置 就是遮住，就保护好，这样的话就有效的就是您的温度，就是温度就不容易流失。 对，这是在晚上这个气温极低的情况之下。联系方式确实是，就是不要联系方式，叫通讯方式确实非常重要。在户外，我觉得在户外如果你去哪儿的话就告诉一下家人和朋友。 是的是的 啊，比如说你把计划告诉一下你的家人和朋友，这一点也很重要，你要让别人知道你去哪儿了。 是的，然后一个是像包括那个长距离的那个越野什么，他基本上就是组委会都会发一个GPS 跟踪器。对，然后因为我当时就参加一个100公里的嘛，但是到了晚上凌晨到临界点凌晨的时候大家都迷迷糊糊的，然后我们走迷路了。然后当时我们走迷路的时候，志愿者他们也迷迷糊糊的，就晕乎乎的，他们也忘了，也不能叫忘了提醒我们，就他们也是半睡半醒的状态。我们就走出去5-6公里，那时候5-6公里，然后那个组委会就发现我们走错了，然后立马让公安局他们拿那个大喇叭在那个山里面喊我们，然后我们又回过神来了，一听那个大喇叭一喊又回过神了，然后就 这都算相对靠谱的组委会了。 是的是的， 他还能喊你。啊，这好多说实话啊，不能说好多吧，极个别吧，怎么说你走错路他都不知道啊，他都不知道。所以在这儿又提示什么一点呢，这个户外徒步的路线啊，以及越野跑我们参加比赛的路线，现在往往呢都能够生成电子版， 是的， 可以导入到自己的 手机 以及手表里。 对 啊，很多人不爱做这件事儿，因为麻烦。就是你比如说我去参加比赛的时候，这个技术很早就有了，大概2017-2018就已经很成熟了。 是的， 路线都有轨迹导入，你直接导入，不管是什么松拓呀、佳明啊，这都可以啊，都可以。但是你之前再带一电脑，你再拿那线连着给它导进去，有这么一个过程。原来我不太爱干这事儿，我觉得那这比赛还能跑错吗？后来发现真能跑错。 对 啊，真能跑错。什么时候跑错呢？路标被吹没的时候。 是那个是最没底的时候，心里好慌。 路标没了啊，你怎么跑？前面没有人，后边没有人，你怎么跑？这会儿你就需要拿出你的手表和手机看一看你的轨迹路线， 是的， 你就知道该怎么走了。 对， 如果你没有这一项功能呢？2017年，崇礼啊168的这个比赛，路标没了。啊，有一个赛段路标没有了，这个运动员们就很崩溃啊，说你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路标怎么能没了呢，你这往哪跑不知道。组委会也懵了，组委会说哎， 有路标的呀， 有路标的，而且早上刚布完标，路标呢是被风吹走了，没风啊，你不可能是凿得很实，那个就定在地上的那个标，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后来组委会也很郁闷啊，很委屈，选手们很气愤啊，吐槽你看这很危险的，没有路标怎么办啊？幸亏你看有的选手我导入到这个怎么轨迹了。后来突然有一位 这个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说，路标被牛吃了，山里的牛和羊吃了。大家呢就很不理解，说你这不是在开玩笑的吗？说你哪有这回事啊？牛和羊还能吃路标？说你这不要你逃避责任，说你标没布好就是没布好。组委会又没说话，后来默默的发了一段视频，那个牛真的在吃路标。 哇，太神奇了。 嗯，真是牛把路标给吃了，是一个视频啊。人说你看他正在吃路标，你看那头牛正在吃路标。大家说啊、哦，原来真的是把路标吃了。所以这个话要说回什么，就是其实比赛的方方面面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 是的，是的。 你说没有风，是不是路标就在？它可能被牛吃掉， 都说不准。 这玩意儿真是说不准。 是的，是的。 那说回来什么意思，就是安全永远是在自己的心中。 是， 如果你自己把这个安全这个线把控好了，其实剩下的是辅助性的安全条件。 是的，是的。 自己带好装备，自己做好路 GPS 的导入，自己做好路线，自己研究好整个的赛我该怎么做，你可以把自己的安全系数提到最高。 是的，是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路标找不到，哪怕假如说我没有导入那个 GPS 轨迹，那我还返回到，我哪怕退赛或者返回到那个等下面一个人他知道，或者等组委会通知也可以。 嗯， 还有包括您刚才说的就是没有信号的时候怎么办，其实他在国外像这样的比赛他是有很多那个包括比赛啊或者说徒步，他是没有信号的地方他都会有安全屋，就很多的那个房子，就简易的房子， 安全屋、哦、 安全屋。对、嗯、所以以后随着那个我们国家越来越完善嘛，这个比赛希望会越来越多的那个安全屋出现。但从里好像类似于安全屋的、 嗯、 好像我看那个比赛的时候它有很多志愿者还有帐篷在旁边、 嗯、 这样的话看到帐篷或者志愿者我们心里会更温暖一些。 对， 对， 嗯， 这种比赛啊都还好啊，崇礼啊168的比赛包括 TNF 的比赛，因为毕竟做了这么多年它有大品牌的保障，这个包括组委会都很成熟了，就这些比赛说实话做的也都还不错、啊、 是的， 都还不错。当然我希望呢，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呼吁全国的越野赛呢都能逐渐往这方面去看齐。那不仅仅是越野赛，更多的我们是说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告诉大家，户外运动首先自己心里面要对安全要把关。 对，安全永远是第一，然后就是明确的就是评估一下自己的自身的情况还有周围天气情况、 嗯、 这是也是很关键 啊、哦、非常非常的、 嗯、 非常非常的关键、 嗯、 咱们再说还有时间再说户外还会遇到一个很就是叫皮外伤。 嗯，皮外伤、 这个很多，太常见了。 对对 啊，遇到皮外伤的时候怎么办啊，叶子也有经验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磕了碰了砸了啊，树枝划伤了等等等等啊。 去年我就在5-6公里受伤了、 嗯、 摔了以后立马就是我自己本身也带了那个双氧水，就简易的那个双氧水就涂了一下、 嗯、 然后继续走。 嗯， 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评估嘛，本来刚开始摔的时候我想到了下一个补给点的时候我就退赛、 嗯、 然后后来到了补给点，然后就是医生们就给我 经过处理啊， 经过处理，哎，后来动动腿又没问题了，又没事儿， 骨头没事儿，其实就是 骨头没事儿，然后又继续走了、 嗯、 然后也跑完全程。但一般呢假如说不知道的时候，不知道腿有没有问题，或者脚踝有没有问题，那首先先让他静待一会儿，让他试试看能不能动、 嗯、 然后把他就像刚才说的，把那个伤员移到那个背风口、 嗯、 然后让他平躺，然后周围尽量空气流动一会儿、 嗯、 然后看看有没有事儿，然后跟他说话，然后没事儿就可以就根据情况我们是让救援过来呢，还是我们给抬下去或者扶下去都可以。假如稍微严重一点的话，就赶紧救援，就赶紧找有信号的地方来救援，就没问题。然后我们可能也会自己带一些简单的一些包扎，嗯，假如特别特别严重的话，我们不能随意动它。对，这样的话就是保证，就是保证那个伤员就是不会二次再受伤。对对对 对。皮外伤是非常常见的，在户外运动当中啊，这尤其我们进山的话，崴脚啊，这是非常正常的。然后呢，这个落石， 砸伤啊， 是， 然后摔伤啊，脚下一滑磕在哪儿了？一般像膝盖啊，啊， 嗯， 这个胳膊肘啊，还有踝关节、肘关节哈， 啊， 非常非常容易受伤。所以在户外运动当中，这些这个叫做急救药品，我们要带上。但不是说我哎呦，那我带一急救箱啊，那多沉啊，不是这意思。相应的急救药品你要带上。 对， 嗯，比如说我觉得非常好的东西叫绩效贴。 啊，绩效贴， 绩效贴其实它在关键时刻它可以当成这个绷带来用， 绷， 得紧一点， 对对，是的， 啊，拉得紧一点，啊，绩效它还有粘性，那个东西也不沉，很轻， 对对对 啊，带绩效贴在身上。另外创可贴，创可贴呢，这个我是每一场比赛必带，一定会带创可，因为你不知道哪儿会出伤，甚至你的脚磨都会有问题， 是的，是的， 你贴个创可贴就能好一点。 对对对。 另外像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急救药品啊，药品那东西不沉。 对。 一旦山里面你发烧了啊，一旦怎么样，你要吃药啊， 对对对， 就急救的这些简单的药品，我们不是处方药，就是市面能给买的药品，这个也要带啊。剩下就是要有评估。 是的。 自己对自己，自己对身边的伤员要有评估，究竟它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严重性啊，行的话继续走，不行的话就原地等待。刚才我们说了保温毯该怎么用，穿在衣服里边， 对 啊，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呼叫救援。如果你这会儿手机没有信号的话，你让他在这等着，你记住他的话，地方，然后呢，找了手机好信号好了。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千万不要吝啬，或者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向别人提出求救。 是的。 嗯， 然后这时候就是那个，假如一个人，那个急救口哨，嗯，是必不可少的。 对， 急救口哨， 口哨，这个是在越野赛里面都强制装备，必须要戴口哨。 对对对， 有时候说不出话，你就戴口哨就行了。 是。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话，遇到这样危险，看到旁边有路过的选手，一定要跟他说，你要帮我求救啊，我就在这个地方待着，哪怕你要能愿意留下陪我就陪我，不陪我了，你要打个信号给我打电话。 是的，是的， 让他救我，嗯。户外的事儿能说很多，这户外其实在国外已经几十年的时间了，在我们国内刚刚开展，时间不长。 对， 我觉得都是需要在进步过程当中遇到的，一定会遇到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做，就是吸取经验和教训啊，然后呢，让自己未来不管是你是做户外什么样的运动，把自己这个安全系数能够提高的更高一些，然后充分的享受户外运动带给你的乐趣。 是的，是的，对， 谢谢三夫的叶子，谢谢你。嗯，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啊，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天猫旗舰店，九九划算节，中秋大促，尽享更多优惠。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